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01分，各位上午好。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的开场歌曲呢，也是新歌大首发，来自于潘雅蔡健雅的《滩涂》。每一天的我们都在贪图些什么？贪图无所谓好与不好，只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常态。就像在这首歌当中唱的一样，谁不贪图幸福？我们的节目也正式开始了。 情歌怎么都孤独，平行了五线谱，无论怎么都孤独，毫无交叉碰触。世界怎么都孤独，款款钱要倒数，既然怎么都孤独，相爱为何忍住。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我也贪图被谁呵护心中 蔡健雅的全新作品《滩涂》。好，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她的一首新作。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呢， 蔡健雅也将带来自己的一张全新专辑。对于这首《贪图》，蔡健雅呢也说这首歌与曲对他而言是格外有意义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他自己是怎么解读这样的一首新歌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贪图是一首好几年前写的歌，在这个时候呢重新把贪图自己拿回来唱，深深地感受到我和小韩彼此之间的心有灵犀，因为歌词是他写的。我曾经是一个多么不爱自己，也觉得不值得被爱的一个女孩。我也认识身边很多像我一样的朋友，怀疑自己的存在，觉得很多东西都不值得发生在他们身上。这一路来要学会怎么爱自己，其实我领悟到很多，其中呢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花很多时间去在乎别人怎么想，满足别人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却很少面对自己，问我想要什么，我希望我的人生是什么样子，是怎么样的美好。对一个在重新认识和爱惜自己的我的这个过程，贪图来的正是时候，所以很快的就能沉浸在这个歌里面，去贪图自己内心最渴望的，其实不是件坏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贪图些什么，我们都希望获得幸福，我们都希望获得美景，获得所有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常规的在一个地方生活，可能久而久之会让自己少发现很多的美丽，所以旅行在这里就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了。11:06，各位，我们今天要出发的这个目的地呢，依然是菲律宾。今天去的这个岛，大家就算没去过，也一定听过它的名字。一起来猜猜看它是哪里？说几个关键词哈。这里有被誉为世界上最细的沙滩的白色沙滩。月游杂志2016年度将这里评选为最佳海岛。其中颁奖词是这样说的，这里呢拥有着热带风情，又有温柔的海岸线以及美丽的日落来衬托。嘿，这是哪里呢？各位赶紧猜一猜吧。另外呢，在新浪微博泽华是我当中，我也放了一些美图，通过美图也许更好猜到答案哟。下面这位歌手同样来自于菲律宾，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跟这首歌的风格也很搭。 Play with, oh yeah. I'll always be the boy that you played with in the street. If you treat me just like all the little boys that you meet, well I may not have swag, but girl I know that I've got heart. So don't you do it, no. Don't be a part of his master plan.Say this, he ain't your man, oh, no. Ain't your better half, oh, no. You'd see who is if you'd choose me. Well, I know him, but he's known me. I'm better, oh, well, I'm better, baby. Yeah, I'm so sure if you choose me, you'll see it. Oh, you'll see it, girl. Not just the boy that you've grown up with. 这首歌名呢叫做 Better， 其中歌曲的歌词部分唱到，我样样都比他好，可你为什么选择他而不是我呢？爱情中比较常见的无解的问题。 Guy who could sweep you off your feet, give you all the love I know you feel in your dreams. Well, I may not have swag, but girl, I know that I've got heart. So don't you do choose me. Well, I know him, but he's known me. I'm better. Oh, well, I'm better, baby. Yeah, I'm so sure if you choose me, you'll see. Oh, well, you see, girl, not just the boy that you've grown up with. Now I'm the man you should come and be with. Well, I know I ain't here. 虽然歌词当中呢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忧愁，不过整个曲调却是小清新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菲律宾的一位歌手 Gab 的 Better。 听歌猜目的地，看图猜我们今天去的小岛，各位有没有猜对呢？今天我们去的目的地呢就是菲律宾的长滩岛。长滩岛是菲律宾中部的一个小岛，有多小呢？整座岛长度啊只有7公里，宽度仅仅只有4公里。但是各位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岛屿，国际知名的英国 BMW 旅游杂志早在1994年的时候就曾经把这里评选为是世界上最美和最舒适的沙滩之一。这里的沙滩到底有多美，我们先跟随杨千嬅一起去这座小岛好好的看一看。 我想要去一个遥远的小岛，要坐飞机才能到的那种岛，那里只有蓝色的海洋和小鸟，每天吃的饱睡得很好。我想要去一个遥远的小岛，只要每天发呆晒晒太阳就好，再多烦恼也没什么大不了，快点让飞机带着我去那个小岛。 我想要去一个遥远的小岛，只要每天发呆晒晒太阳就好，再多烦恼也没什么大不了，只有海和风的味道的那个小岛。很浪漫很美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杨千嬅的小岛。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她2003年的专辑《杨梅》当中。哎呀，听着这样的歌曲，仿佛此刻我们真的已经来到了长滩岛。刚才也说了，今天去的长滩岛可是拥有着最美沙滩的。有人形容这里的沙子柔软的就像是女人的头发一样。尤其是位于恩狗和巴拉贝克之间的白沙滩更是细如粉末，踩在脚底下呢就像踩在洁白柔软的棉花上一样。走在沙滩边，不时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做沙雕的艺术家。所以走在这样的沙滩的时候，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周边，因为有创意还是需要自己的双眼去发现的。谢震廷， You found me。 在夜深人静醒来，看着天花板发呆，乔布斯翻不墙被寂寞打败，要装模作乱却不会释怀，然后就流失一块，歪在你的皮手醒来，内在是平凡路边摊，但自从遇见你之后 every night 就不再垂头丧气独自暗叹，甚至开始觉得活着更精彩。 It's all because 好的图片，好的地点，当然需要自己的双眼去发现。 有了有苦有难，反而要感谢这些人，爱你的讨厌你的要求他们，你也不会找到这些答案。这些全部都是成长的路，没经过一棵树代表更进一步，不在太阳会出上坡的路，不怕迷失无助。 14岁参加台湾地区的超级星光大道节目，并一举获得了总决赛第八名。不过之后呢，开始度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平凡人生。就在大家都忘记了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又重新开始创作，带来了自己个人第一张专辑，并且在2016年的时候一举获得了第27届台湾地区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这个人就是谢震廷，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You Found Me 就是他创造的一首歌曲。 好的，来到了长滩岛，来到长滩岛看到日落风帆也是很美很美的景色。长滩岛的帆船与众不同，这里呢没有动力设备，行驶呢全靠风力，也没有各种各样的马达的轰鸣声，绝对可以让你远离喧嚣。在这里只有风声和海浪声，让你尽情遨游在大海之间。日落风帆是长滩岛传统的水上项目，相比白天的炙热阳光，在黄昏时刻乘风破浪迎接夕阳多美好啊。虽然现在时间是上午的11:21，我们的白天才刚刚开始一半，不过可以想象一下日落大道的美好。 上海方向 张靓颖现在拥有了越来越多具备国际化水准的代表作品了，不过这首《日落大道》你还记得吗？这首《日落大道》收录在他2007年的专辑《Update》当中。这首歌曲当中中英文交替的歌词，带有浓浓爵士味的作曲，和《日落大道》这个歌名一样，非常非常的协调。仿佛此刻我们真的不在北京，我们已经来到了菲律宾的长滩岛。长滩岛有很多很多的美景，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看到这里的美图。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了。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唱听再寻回。

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暗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动画电影《狗狗的疯狂假期》近日正式宣布定档2月2号全国公映，定档海报同时发布。影片讲述了聪明的小狗狗奥兹误入险境，并和小伙伴们一起与坏人斗智斗勇，度过了一个疯狂假期的故事。该片获得西班牙第31届戈雅奖最佳动画片和最佳音效两项大奖提名，在欧洲、亚洲多国上映后取得不俗的成绩。同样定档在2月2号上映的电影《盲道》爆出首款海报，这部影片由著名导演李阳执导，继前两部引发社会普遍反响的《盲井》《盲山》之后，这次算是《盲》系列的收官力作。影片讲述了一个落魄摇滚大叔与流浪失明女童的冒险与救赎的故事。中国首档原创声音魅力竞演秀《声临其境》自首期节目播出成绩不俗，本周六晚10点第二期节目将集结四位王的声音震撼来袭。四位资深老戏骨唐国强、张铁林、陈建斌、宁静以声会友，让现场观众惊喜连连。近日由舞蹈艺术家杨丽萍执导的大型舞台剧《评弹印象》在福建大剧院进行了首场公演，该剧以评弹独特的海岛风光为基底，融合了古乐、闽腔、舞龙舞狮、妈祖信仰等民俗元素。据了解，平台印象随后将开启为期2年的亚洲巡演，包括国内巡演110场次，国际巡演40场次。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花瓣不变，我走过你的身旁，却发现身边的事物早已变了模样。我抽着很久的手的香烟，想着你脸庞，我也望过大海的方向。我们是否迷失过方向？你看你在夜里是否向往着远方？又或许独自走在街上，想起那年花黄的时光，我却还在路上。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我不知不觉忘记了我方向，你要我留在这地方，你要我和他们一样。我看见你默默地说，哦，不能这样，我想要回到了 是不觉忘记了。那些日子让人一辈子难忘，曾经的故事也许会被遗忘，但那些荣耀你应该得到，捍卫家人你从来不惧怕，有梦想今晚我们都是老板。 熟悉的旋律，全新的面貌，这首是吴亦凡的花房姑娘。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是菲律宾的长滩岛。前面也说了，长滩岛呢这个小岛真的不大，和周边岛屿呢离得也是非常非常近的。所以来到这里跳岛玩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什么叫做跳岛玩？跳岛就是出海，就是在多个岛屿之间呢随意的进行旅行。因为许多岛屿之间无法使用交通工具，所以叫做跳。首先我们要跳到的这个地方叫做水晶岛，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自带一种布灵布灵光芒感。但是这个岛屿呢不仅是听起来晶莹剔透，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明媚可爱的。这个岛屿附近有风景超好的海域，在这里游玩方式呢主要是以观光为主。水晶岛上除了自然观光之外呢还有很多人造景观，非常适合拍照并且自带美颜效果哟。不过在这样美的地方，小心陷入到爱情的陷阱中。As I go deep into the funnel of love, I tried and I tried to run and hide. I even tried to run away. You just can't run from the funnel of love. It's bound to get you someday.Someday Here I go falling down, down, down My mind is a blank My head is spinning around and around As I go deep into the funnel of love Deep into the funnel of of love 一望无际的大海此刻正在波涛汹涌地翻滚着，浪花来到了你的脚边。听着刚才 Wanda Jackson 这样的一首歌曲，哇，真的感觉好幸福啊。旅行我们当然要不走寻常路了，有自己的特别才会有更加难忘的回忆，不是吗？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跳岛，下面去超级刺激的魔幻岛，我们去跳崖。听起来非常的刺激，非常的惊悚哦。魔幻岛呢是长滩岛附近专门跳崖的一个小岛， 岛上呢有大概 1.5 米到 1.9 米等这样不同高度的跳崖设备，并且会提供专业的跳崖项目，为各位解锁不同高度的跳崖姿势。真的勇士，我们说敢于直面海洋，敢于正式跳崖，叫我们跟随李杏妮一起随风而来随风而去。 天生这笑面模样，再痛也不会结霜，再痛也不怕跌伤，不需抵抗负能量，我有我的拍子机，多快去玩跳楼机，来让我看看套电影，我再去去闹旧都再去，不过看你是美差，吃吃喝喝最好最爱异国雪糕，我世界我最爱我态度，我去到哪 这首随风而来随风而去收录在去年九月李杏妮发行的全新专辑 Live in the Moment 当中。 我去到哪里 去年九月李杏妮带来了自己的全新专辑，刚才说到叫做 Live in the Moment， 翻译过来呢就叫做活在当下，而刚才我们听到这首随风而来随风而去就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大家每天都在说要活在当下，对于李杏妮而言，她觉得关键点就在于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专注和投入，无论是工作、吃饭、约会、逛街、此刻开车还是浮潜，走了这么久也累了，我们躺在躺椅上静静地看着天，听着好听的声音吧。下面这首爵士歌曲来自于詹小丽，天真的预言。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 eternity in an hour, 一颗沙中看出一个世界，一朵花里看出一座天堂。放在你的手掌上，把拥抱 件收藏。 2016年年底的时候，詹小丽发了自己的爵士专辑，这张爵士专辑的名字就叫做《爵爵》，爵士的爵，味觉的爵。这张专辑当中有味觉、视觉和听觉三位一体的 feel。 看出一座天堂， 看出一座天堂， 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把永恒在一刹那间收藏。巴达姆迪巴迪拉杜迪欧，巴达 在《爵爵》这张专辑当中，詹小丽将经典的诗歌和爵士乐进行了融合。这首《天真的预言》的歌词部分呢，就截取自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诗歌《天真的预言》。这样的旋律真的会让人歌不醉人人自醉。入夜之后的长滩岛呢，要跟大家说也是很别致的，跟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氛围是非常非常搭的。还记得刚才我们前面说过的白沙滩吗？在夜色当中呢，白沙滩会变得活色生香起来，所以呢，长滩岛被不少人称为是菲律宾最好的夜生活之地。长滩岛有一间非常有名的酒吧，酒吧当中有一套15杯的调酒，只要喝完15杯，店员就会送一件 T 恤作为纪念。跟你的爱人一起去吧。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这首《亲密爱人》有很多很多的版本，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张敬轩。而现在我们和《亲密爱人》一起在海边吹海风。 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 愿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继续延续这样的浪漫的感情，到海岛当然要去浮潜了，可以带上你亲密的爱人一起去浮潜，拍下水上的照片也是非常非常美的。浮潜今天我们去到的是鳄鱼岛。鳄鱼岛在2015年的时候呢，被评为是世界上最酷造型的海岛之一。这个岛得名呢，不在于它附近海域真的有鳄鱼啊，而在于它的形状。如果各位可以从天空俯视的话，它真的很像一条鳄鱼，所以再度的提醒大家不用担心，这里是没有鳄鱼出没的。鳄鱼岛最吸引人的是它优秀的浮潜条件以及美丽的珊瑚群、热带鱼。鳄鱼岛呢是长滩岛周边最棒的浮潜的地方，趴在水面上就可以看到很多丰富多彩的水下世界。有时如果你的运气够好的话，还能看见超大的海星哟。 Rojo como el cielo, rojo, rojo en el atardecer. Rojo como un prohibido, rojo como mi jersey. Rojo como el de tu boca que me hace enrojecer. Verde como es la hiedra que se pega en la pared.Verde como la botella, verde sobre mi mantel. Verde como son tus ojos y más cuando dicen ven. A todo color cuando miro, cuando pienso. Y de claro al oscuro es un paso, un momento. A todo color luces y sombras, cuando ríes, cuando sueñas.Que así son las cosas. Azul como el del cielo y su reflejo en el mar. Azul como mi manta o tu sombra al pasar. Azul es la tristezaLlego sin avisar. Amarillo a mediodía, mi sombrero bajo el sol. Amarillo es tu abrazo que me llena de calor. Amarillo un caramelo, caramelo de limón. A todo color cuando miro, cuando pienso. Y del claro 很好听的一首西班牙语歌曲，叫做 A Total Color， 翻译过来就叫做五颜六色。各位来到长滩岛，你会真的看到很多五颜六色的项目，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五颜六色的好吃的美食。长滩岛是玩家的天堂，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水上的活动，比如说有飞鱼呀、香蕉船呀、拖拽伞呀、摩托艇等等，在这里你会玩得很刺激。收收心吧，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